东京快报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东京快报，我是康乐。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的情况。今天下午，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，终于抵达了日本东京。一出机场，球迷们早就准备好了横幅，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女排。郎平作为主教练，在走出机场的时候也是喜笑颜开。当被问到来到东京的感受时，他表示 挺兴奋的，因为等了5年了，时间挺长的，我们终于有机会踏上奥运的征程，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，为国争光。 而被问到如何看待本次奥运会时，郎平说 奥运会比赛不同往常的这个联赛，所以每场都是非常艰苦的，我们会全力以赴，一场一场拼，我们一定准备好了，都5年了。 在奥运会的小组赛，中国女排需要先后迎战意大利、美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四支球队。中国队战胜土耳其和俄罗斯队的问题不大，但是意大利和美国队并不好打，他们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。美国队更是夺得了今年的世界联赛的冠军。中国女排首场比赛将在7月25号打响，对手是土耳其女排。而在今天，除了中国女排之外，中国女篮、中国举重队、中国跳水队、中国射击队等多支队伍纷纷出征东京奥运会，引得不少运动迷前去送行。除此之外，此前出发的国乒、女足、赛艇、中国曲棍球队、射击气手枪队、拳击队、跆拳道队、体操队、网球队和羽毛球队在这几天也陆续抵达东京，备战东京奥运会。南非奥委会18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表示，3名国家男足成员和1名橄榄球队的教练在日本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。在3名感染的足球队成员当中，有2名是足球队员，1名为球队的官员，他们均已在东京被隔离。队伍的其他成员2次检测都为阴性。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昨天证实，英国奥运代表团有6名运动员和2名工作人员，由于在前往日本的航班上密切接触了1名新冠病毒感染者，正在东京接受隔离。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东京都本月12号到8月22号实施紧急状态。这是疫情发生以来，东京都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。受此影响，东京奥运会的大多数比赛将会空场举行。今天，17岁的美国网坛小将高夫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，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，将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。根据防疫条例，高夫已经开始接受自我隔离。包括小威廉姆斯、科贝尔、安德莱斯库等著名球星此前也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东京奥运会。另外，今天上午，美国男篮与西班牙男篮进行了一场奥运热身赛，美国队在首节落后的情况之下，下半场奋起直追，最终83-76成功战胜对手。全场比赛 NBA 球星利拉德打出19分、6个助攻、4个抢断、4个篮板、2个盖帽的全能表现，杜兰特得到14分、2个篮板、2个助攻、2个盖帽。而西班牙队的卢比奥砍下23分，大加索尔得到8分、5个篮板，小加索尔10分、5个篮板。好的，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东京快报，再见，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留学归国的青年学子林浩，作为市委引进的特殊人才，回到池水市。然而，就在他回国前夕，他的哥哥林威卷入一场特大走私案，在监狱畏罪自杀。市长田家良安排林浩进入检察院，授权他作为特别调查员重新调查他哥哥的走私案。一场权力斗争大戏就此展开，敬请收听特别调查，作者毕勇，第30集。车快开到第一招待所门口的时候，金荣光忽然问道，林浩啊，需要我叫司机送你回去吗？谢谢金书记，我住处离这儿很近的。林浩说完，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站在路边朝驶进招待所的旅行车挥了挥手。夜幕渐渐降临，路灯也次第亮了。林浩沿着街道缓缓往回走，内心总觉得有些不妥。刚才陈维副书记和金荣光书记已初步确定